有人劈酒，有人品酒，而其实大家都在喝着酒，而最后都是会喝醉酒。但究竟你知不知道自己喝了什么落肚，而喝酒是不是为了求醉那么简单呢？大家好，我是香港调酒师工会主席侯翠珊。作为一个调酒师，酒是会流动的艺术品，亦都是同人沟通的语言。而我的职责除了望住客人喝醉酒之外，最重要的都是令到他了解和欣赏摆在他前面的这一杯酒。而在今朝有酒这个节目中，我就会和大家分享一下有关不同酒类的文化、历史和知识。大家记住收看 MyRadio 逢星期四晚九点半有我侯翠珊和台长主持的节目《今朝有酒》。 今朝有酒，侯翠珊、梁锦祥，逢星期四晚九点半。 咁样，我听你讲啦。 好嘢，再斟。 哇，大姐， 再斟，再斟， 再斟，再斟。 好，斟，斟，斟，斟，斟。 今日举晒佢。 咁 Anthony Hopkins， 所以大家都記得啦，佢上一部如果係攞獎嗰個咧，就最佳男主角就應該係沉默的羔羊。 唔止係嘛？沉默的羔羊之後嗰個做男管家嗰、那個佢嗱、那個啊，不過要計計，佢可能係喺英國攞到個大獎，未必係奧斯卡嗰、那個。嗰部好好睇嘅，嗰部都 係。就係、是、呢個應該係黑木 係啦， 一紅係嘛？咁、嗯、就那個就應該是改編自一本小說啦， 因為日本人寫的 日裔的英國人、嗯、日裔的英國人，他寫英文，他不寫日文。咁 anyway 就今屆嗰個奧斯卡咧，就相信亦都係一個比較難搞嘅一個電影嘅頒獎典禮啦。因為入邊咧就最大嗰個衝擊就係嗰個肺炎啦。咁咪，但係亦都大家會留意咧，就係入邊譬如點樣去揶揄嗰個政治啦，或者嗱呢樣嘢就相信， 即係上年已經開始係咁。 嗱最重要一樣嘢就係佢點樣去面對呢個疫情嘅問題啊！即係也我相信一定係自嘲噶啦， 係 一定有好多笑話入邊噶啦。咁但係點樣係令到嗰件事係大家都接受到咧？咁呢個係好考嗰個成個寫個 script 嗰班寫手啦， 係同埋頒獎嘉賓咧，佢生唔生性？ 咁有都好多唔生性噶嘛。 我特登搞破壞啊！你吹我 有係有啲搞破壞，咁因為 live 嚟噶嘛， 係啊， 就係佢 live 出嚟，佢哋都夾有 delay 嘅，有 delay 嘅，因為都驚有少少即係事情會產生 啊嘛。係咁啊，奧斯卡金像獎咧，始終咧佢都係計埋佢而家九啊幾屆噶啦嘛、嗯，都已經有好多蝦碌嘅情況出現噶啦。嗯、最經典就是那個最佳電影 阿華倫比提和斯丹拿維講錯了 講錯了 真的這些是老人痴呆症的直情 那個是國際大笑話那個是那個哈洛事件不過大家都在個歡樂氣氛那裡裡面就變成了這個好像變成了一個甜品樣 不是我想這樣呢可能就是兩位呢就因為他們江湖地位夠大家就費事啦費事糟質他啦 是不是上嗰、那個講起上嚟就係唔係關佢嘅事噶嘛，係嗰、 啊、 個俾信封嘅嗰人咧，係俾錯咗，俾翻之前收咗嗰個信封俾佢噶嘛。咁佢 唔係，但係佢頒獎個醒目少少都會少少啊。 咁你即係話阿華倫比提就係醒目，邊個唔係好醒目？ 我頭先我講啦，老人痴呆症啊嘛。 第二隻俾佢突，嗰個突啦啦。唔系嗰个你会睇到有时系直播嘅时候咧、 嗯， 因为你就会觉得嗰样嘢就系即系啱啱捕捉到嗰刻咧、嗯，就算系哈碌咧，你都系觉得即系好充满咗回忆嘅呢啲系啊。咁、 嗯、 啊，奥斯卡金像奖咧就虽然系迟咗二月几，咁、嗯、啊，但系去到四即系差唔多下个礼拜左右咧。 嗯 啊，你噶啦，咁、嗯、但系我谂今次都唔系话咁多啲人緊張嘅、嗯，尤其是譬如你头先讲嘅 Netflix 嗰啲电影咧，因为上一次都爱尔兰人咧 馬田小高西斯都出現了滑鐵盧現象， 嗯， 大家可能都是會將那個題目就跳回落去是電影和這些叫做互聯網的， 是要分開 的，啊，那樣東西的那個即是我為電影那樣 是兩個格式基本上不同的，如果格式不同的都即影響了那個美學上面的處理， 是 啊， 是啊，所以觀感其實最重要是觀眾的觀感， 因為這個問題就是你看那個戲院看戲院入面睇到戲同埋個電腦上面睇到戲係兩樣唔同嘅事嚟噶嘛？ 係啊係啊，咁啊 David Fincher 嗰部我相信，因為佢都係視像大師嚟嘅嘛。佢，嗯，呢部如果你淨係響電視啊，或者第三熒幕，或者你自己屋企嗰啲投射嗰啲，你始終都係爭啲，真係響個大銀幕裡面嗰個睇嗰個投射效果咧，係， 嗯， 零舍唔同，嗯。尤其是好似 David Fincher 啊、馬田史高西斯都係嘅，佢， 嗯， 對於嗰種視覺嘅嗰種處理咧係好嚴謹。咁但係咧就都因為嗰個叫做係投資商嘅問題咧，咁， 嗯， 就我覺得幾可惜咧，冇普及響大銀幕嗰度放啊。 嗯， 咁始終我哋都要睇噶嘛，即係去到最後 係啊。咁嗱，你講講就係今個禮拜香港上映嗰啲電影先啦嚇。 好啊，嗱，呢個禮拜香港上映嘅電話劇電影咧都有吸引力嘅，譬如我頭先講過《爸爸可否不要老》啊，咁啊 Anthony Hopkins 嗰個，大家你如果想知佢得唔得咧，你可以先睹為快。咁， 嗯， 另外一部咧都有代表日本去參加呢個奧斯卡國際電影嘅，咁好似身邊冇入圍嘅呢個叫《神氣將至》啊，咁， 嗯， 我都好極力咧就介紹俾大家咧，呢個咧就係荷蘭籍美嘅一個新作之餘咧，佢講嗰個叫媽媽好似爭仔嗰啲古仔啊，即係所羅門王故事裡面咧嘅嗰啲古仔，佢揾到一個好靚好新同埋好前衛嘅一個角度，佢， 嗯， 用光里面咧嚟去讲咗好多好多实质嘢，咁啊呢个 True Mothers 咧又系必定咧最好响电影里面去睇，咁啊仲有一部咧，咁我觉得就即系虽然系一部好 cam 同埋可能唔系咁多人注意嘅戏，但我谂台长你都好有兴趣睇嘅，就叫真人快打， 哦，一定睇呢个就 系何解？因为你有 因为个导演 哦。 温子仁 系啊，依，這个系其一。我仲系你打过呢部机添，我僆仔嗰时候我打过噶，系啊。不过我即系唔系好落衷咁打啫。温子仁继《水人侠》之后嗰度咧，又一部。不过呢部唔系全部佢自己导演， 嗯， 佢系做一个监制，但系就好多人都睇到咧，佢有落手拍部分嘅， 嗯， 即系奠定咗嗰个戏嘅有啲架构系好紧要。然后咧就俾一个新导演去拍咁样。不过咧，你睇呢部戏嗰阵时候咧，我谂你睇会特别过瘾嘅，头长。你记唔记得有一部戏咧？就系，是，我谂而家呢个名唔用得噶啦， 嗯， 叫《Big Trouble in Little China》。John Carpenter，Brandon Lee 系咪？啊，呢个咩？李小龙咪就系咪？李国？ 唔系。 Little Trouble in 妖魔大闹小神州啊！ 哦 ，OK。 系啊，John Carpenter 做嘅嗰个，咁佢里面其实你而家睇翻，如果你有睇过嗰部戏咧，你会睇到真人快打咧，就应该其实嗰个古仔嗰种世界， 嗯， 都系 based 嗰部八几年嘅一部好 cam 嘅戏嚟嘅吓。咁样就我觉得温子仁咧，佢就胜在咧，佢处理呢部戏嗰阵咧，佢譬如揾一啲咧，即系当时嘅型嘅嗰啲造型啊，嗰啲或者嗰啲明星啊，嗰啲形态，那个叫做嗰，那个男主角叫做乜嘢啊？身边都有嚟过香港拍戏嘅。 宋卡凡丹 唔系，系其实香港人嚟嘅，不过去咗美国生活嘅仇云波。 哦， 记唔记得啊？ 即刻 check 系仇云波， 仇云波 好似叫仇云波系啊。 Little Trouble in 呢，這个 Big Trouble in 唔系，真人快打嗰个就仇云波，Big Trouble 嗰个好劲啊，嗰个导演即系即系。导演咧就是，逃出纽约1986年， 而家嗱即刻拆，你一路讲嘅又就拆啦。 系 咁咧，却罗素 系却罗素做男主角，独眼龙 呢啲讲即系如果系中 華人方面咧，嗰啲要真的要聽啦。James Hong 係 James Hong 應該都我哋都記得嘅， 係 James Hong 而家都應該都仲喺度嚟嘅。 吳漢章 係啊，而家都做九十幾歲㗎啦，有做戲嘅。咁啊，仲有一個 1929年喎，真係九十幾歲老友佬真係。 咁啊，唔係你俾大家睇個樣嚟嘅，仲有一個 Victor Wong， 你揾下個 Victor Wong。 Victor Wong 嘅實色啦，係因為 哦，而家啲人啊，淨係記得嗰個咩 Wong 啊，嗰個 即係做 Doctor Strange 嗰個。 係嗰個好後期啊，佢而家射嗰個就。 呢個 Victor Wong 咧就係末代皇帝嘅嗰個。 佢好多部戲嘅，佢得眼得，佢唔止一部嘅。 唔係呢部最正，呢部又喺度講廣東話添嘅，喺度啊。咁啊，真人快打。加埋阿温子仁嘅，佢就係好似恐懼鬥室咁樣咧，佢就講咗俾大家聽。嗱，你哋好中意打呢個機嘅嗰啲人咧，就已經變咗做老餅嚟㗎啦。但係呢部戲咧，裡面咧，佢就揾翻到啲 reference， 就放翻落今次呢一部真人快打嗰度咧，就講俾你聽。連到1980年代咧，即係依啲溝片咧，即係咁吸引咧，即係點解你而家睇咧都仲覺得過癮咧？就因為喺嗰時已經開始。是一個傳統嚟嘅，咁我覺得真人快打咁我都睇咗，咁我都幾推薦咧，就喺大人幕底好過癮咧。第一咧就因為之前咧佢應該嗰啲好暴力嘅，但係而家喺戲嗰度咧，你將嗰啲暴力咧就變成咗電影嘅時候咧，你又發覺又唔係好勁嘅啫嘛。因为点解咧？因为你打机嗰时候咧，你嘅投入啊，你搲人哋个肚啊，嗰啲就劲好多。咁但系如果喺电影里面嚟讲咧，你都睇到，咦，佢唔及阿张彻嗰啲， 唉，梗系唔及 咩话？ 嗰啲系即系缺的美学啊。 何解咧？因为咧，佢呢部嘢就同埋点解要讲翻嗰个 Big Trouble in Little China 咧？你就会发觉咧，佢阿温子仁有讲俾大家听咧，呢一类古仔同埋呢种题材，包括埋忍者龟啊嗰啲都系。就是香港的功夫片，又加埋日本的忍者片，两个都是相当之在荷里活受欢迎啊。咁然后咧，咁就系荷里活咧，就系将功夫同埋忍者就结合，变成咗呢一类戏。然后咧就跟住你又会睇到嗰个电子游戏机嘅嗰个出现嘅时候咧。呢一類嘅咁嘅題材咧就最吸引，咁啊真人快打咧，咁我睇完之後咧就其實大家都覺得啊，其實幾過癮喎，可能都應該都導演啊監製都安排會有續集噶啦，咁樣就咁，我覺得呢部係今個禮拜都係一個吸引力嘅其中一部戲嚟噶啦。仲有一部咧，你都可能未必會去睇噶啦，就係你好，李焕英啊！這個內地而家攞到係咪已經超過咗56億㗎啦？嘅一個票房 56億喎，話56億唔係講笑喎，你真係 double check 佢已經勁過，唔係佢肯定勁過戰狼㗎啦。咁啊變成咗好似叫做係女導演嘅拍嘅戲咧，就全世界咧就最賣座嘅一部嚟。咁啊呢部戲咧其實有可能。有不少觀眾咧，就覺得佢嗰種內地味咧，就未必會有興趣走去睇。咁但係我發覺咧，就因為我都未睇啊，但係好多朋友聽完之後咧，咁佢講起上嚟嗰時，咁我都好吸引喎。佢話呢個古仔有少少 Back to the Future 咁樣嘅，咁啊去翻81年嘅嗰時嘅嗰個世界啊。咁啊當時咧，成個內地咧，咁佢話呢部戲咧，佢冇修飾咗嗰個時代嘅嗰種。即係貧苦啊，同埋啲人係好氣啊，同埋有時會爭食啊，即係嗰啲脾氣又唔係好好啊，即係咁樣樣。咁啊，反而即係出到嚟咧，你會睇到啊，呢部戲啊幾得意喎！即係既有而家嗰啲主流內地嘅主流片嗰啲意識形態，但係咧就佢有好多一啲人情味咧，就講翻嗰陣時。咁啊，究竟系咪咧？咁我哋睇完之後，如果真係好好睇，再介紹俾大家啦。咁啊，計起上嚟，咁啊，仲有啲卡通片啊，銀魂嘅 The Final 啦， 真係多到， 或者 The Fate 嘅而家係咩啦？係啦。 哆啦 A 夢，我就喺節目之前咧，我就走去戲院嘅。咁啊，對上嗰場已經係爆咗啦，sold out咗。咁證明咧就係叮當啊，或者哆啦 A 夢咧，就香港就嗰一代嘅觀眾咧未死住， 仲係咁未死咧。嗱，你講呢個咧，佢而家呢個 Stand by Me 嘅係同嗰個。 譬如 2D 版哆啦 A 夢的劇場版是有不同的，兩個都在進步，但是 Stand By Me 是更加重要的，它除了它是 CD 的哆啦 A 夢之外，它現在第二集兩集都是將哆啦 A 夢的那個原本的故事裡面再講一些藤子不二雄他們搞的時候是未提及，但觀眾是很想會知道的那件事。譬如上一集是很經典的，上一集就是講哆啦 A 夢，就他都知道他到時候要走了，跟大雄要 say goodbye 的，但是他在走和不走之間的時候就講了那個故事，就相當之感人的 Stand by me。 今次就隔了成十，即差不多十幾年，他只再做一部的時候咁啊，呢個 Stand by Me 又係好緊要嘅喎，因為五十週年紀念之餘嗰時候，佢就講一樣嘢，大家都知道大雄一定會面對一個問題，就係結婚，係咪同阿靜香咧？咁而個古仔講俾大家聽，係，即係以前係靜兒啊，係啊，靜香。啊，如果唔係咧，跟住你話，你創新啊，但係反曬面㗎啦，因為呢個牽涉到哆啦 A 夢是他的孫，大雄的孫來去整個哆啦 A 夢，等哆啦 A 夢過來嘛，即那時候就是叮當時期已經是這樣的故事，所以這個故事你會看到是一個新的題材來的。我看的時候其實第一集是最好看的 Stand by me， 但這集呢你看完之後的時候你都是忍不住的，如果你很喜歡叮噹的話，我不知道台長是不是 卡通片我都講明了，就是我及那個產生共鳴的那個能力就比較弱一點。 還有一部呢，就我是要窒下你，你做功課少了，因為有一部戲呢是突然沒什麼宣傳的情況爆出來，所以我現在我都要找回那個資料來跟他說，是突然做的一部應該是德國戲，就是這套叫做被消失的公義。 其實我上個禮拜提過，不過沒有提過名字， 是我想說這部呢，就在今啱啱呢個禮拜都上畫，是德國、拉丁、意大利和拉丁語的一部電影嚟嘅。咁啊，呢部係相當之吸引啊，對我哋嚟講。咁樣就係喺突然之間咧，就兩間戲院做嘅添嘅啫。咁啊，所以呢個都係呢個禮拜大家留意的一個電影嚟嘅，因為而家呢個叫新開始，今年嘅停業之後嘅新開始，原來佢有啲戲咧，佢都會打算咧做一做，但未必係做一個禮拜嘅。譬如阿趙婷導演嘅女導演咧，佢嗰部之前嘅第二部電影叫《再生騎士》啊， The Rider， 係 The Rider， 咁啊都去做。咁我都以為咧，即係坐定粒錄啦， 揀嘅時間咧，結果就睇唔到。 嚇，點知假期啊，即係復活節假期一嚟嗰時間咧，操氣坐啦已經，所以我唔能夠喺銀幕嗰度睇翻呢部戲咧，我覺得好可惜嘅，好多人都話係好好睇嘅嗰部戲。